看 看大街家属院。行，那咱吃这个吧。 什么哪个啊？ 哎，你不是要吃粗面的吗？ 我 吃完粗面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听见我说了吗？你想起哪男的来了？ 你说什么呢？ 什么哪来的这面啊？ 玉丸粗面，你不是？ 我怎么了？ 你不爱吃粗面是吧？ 想起来了，这才想起来我说的。 哦，对对对， 这句话是我说的。 行行行，行吧。 行什么八呀？赶紧的吧。 玉丸粗面来了。 他又来一份，服务员。哎，我点餐。 给您菜单。 哎，这个快点啊。 哪个？ 这个。 哎，您别这么一划了，我真没看清楚哪个。 盖饭，盖饭。 哪个盖饭？ 嘿，你这个，你是服务员吗？ 我是服务员。 你看着点，这盖饭快点行吗？ 这人小事。 对，您直接说清楚了，鸡蛋西红柿盖饭不完了吗？ 你看不见的。 哎、得了得了，别因为这点事。 哎，这人你这故意的。 不是，您拿手一划了，我哪知道？万一给您那炒歌的盖饭，您要 外吃呢？你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 不是，少说两句。 你是服务员，你什么态度啊？ 我这不太挺好吗、啊？跟您讲， 你讲什么讲？赶紧上，快点！ 哎呀，雷子，就算了，咱们后面还得看演出呢，别跟他那吵一架。又刚才就跟那存车的打一次，完了什么？ 那存车的也是没有他那样的、哎、较劲。我说回来给钱就让先给。嗨、哎，你这动我一身，你看见没有？道歉，道歉，说你呢 啊！对不起， 好好站好了，给谁道歉呢？ 哎呦，完了，演出开始了， 给我大家看点我呀、啊。干嘛瞪我干啥？ 不爱看着你吗？ 呸！你这找茬打架是吧？你不服啊？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走吧。 什么？哎，别拉我，你别拉我，告诉你说， 嘿，正儿八经谁吃亏呀、啊？ 谁吃亏？ 咱们又生气了，什么事儿也没办成。 那不行，讲的就是这理，说道理。你干嘛？我还不对，哎， 你理他吗？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？ 你不治他不老实。 是你早也得把我治了。脾气这么暴躁。跟他怎么一块相处啊？点火就着，数炮仗的。哎，我这么着过日子，我得多费劲呢、啊！我，那这也不知道疼人，天天就知道嚷嚷，嗓门叫不下来，说话跟吵架似的，打电话跟要拼命似的。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人呢？幸好没结婚，幸好没结婚，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吧，还是这个人不好惹啊。 喂， 黄伟，那个跟你在一块儿这段时间呢，我觉得呢， 什么？你快点说，我这还有事儿呢，赶紧的。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很合适。 什么是不合适？ 祝你幸福，找到一个温柔。 我知道，这想买什么说，快！ 你误会我了，我是说的实话。 我没误会你，每回都这样，一想买东西准跟我来这套，是不是？ 我 同意还不行吗？ 想了很久了，我们分手吧。 想很久，买什么？哎，喂，喂。挂了， 现在恢复单身了。哎呀，好久都没有去夜店玩了。以前我只要去夜店，他就觉得我不是好姑娘。哎呀， 哟，对不起， 我踩着谁了？ 啊， 您看您皮太好了，我踩着您了， 对不起，是我的脚硌住您的脚，影响您的脚落地了。 哪里呀、啊？ 对不起， 您 也是到这儿来玩吗？ 嗯， 我也是。您是经常来吗？ 不经常。 哦，我是经常。 你经常来玩？ 不来这儿。 哦，老来这儿也不好。 对。 老来这儿对身体不好。 对，吵。 而且又是烟，又是酒，又晚睡，对皮肤，对精神状态。 那这么说，你还挺会养生的。 一定的年纪了，该过过日子了。 你有22？ 29， 啊，太不像了！ 这就是我爱来夜店的原因啊！ 哦，可以加微信吗？扫一下。 扫。你那个，你属什么？ 我1982年出生。 哦，你属1982年的。 拉菲。 我是1982年出生，我是属狗的。 真的呀？ 您说话真幽默。 那我们一起去买玉米吃吧。 行，哎呀，没想到你是这么喜欢玉米。 好吵啊，我听不见。今天我给你啃老玉米，要不然到我们家来吃来吧。今天是 CBA 比赛，咱们一块看。 啃老玉米看比赛，有点意思。